梅艳芳曼珠沙华。早晨，早晨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五分，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次陪伴你嘅。除了有我陪伴你之外，当然大家都应该知道啦，嗬。咁啊，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啊，三号风球现正生效。今日咧就是、一个新嘅月份开始啦，就系、是、7月1号啊，咁啊农历咧就嚟到6月初3噶啦，今日系一个公众假期咧，亦都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啊呢一个成立第25年嘅一个好嘅日子啦，咁啊大家即系好开心啦，点解咧？因为咧就最少都有一日假期啊嘛，系嘛，咁大家又可能觉得啊今日咧即系挂三号风球，可能即系觉得唔系太好啊。头先咧翻嚟嘅时候咧，我上一间嘅同事问我，诶出边嘅天气点？我答佢咧就系风和日丽，非常之好，因为咧个地又干啦，咁啊有凉风阵阵啦，又觉得咧好舒服咁嘅感觉啊。希望咧即系晏昼嘅时间或者稍后咧即系天光嘅时候都唔好落雨，咁就最好啦。 小雨点投进高烧的爱意， 小雨点投入苏心的片段， 小雨点流向腮边沾满泪的发端， 捏着可泣的午夜万别迟， 小雨点笼罩欢欣的背面， 小雨点 小雨点狂吻风中紧靠着的两肩， 有你心中的冷漠最蔓延。 阳光散去了，还会再出现， 不知昨天在哪边。 明天飘细雨来。思绪乱， 小雨点就站低泣的困倦， 小雨点携了依依的眼泪到嘴边，令悲哀的吻别心着小雨点笼罩欢欣的背面， 小雨点捏着一生的挂念， 小雨点狂吻风中紧靠着的两边， 有你心中的冷漠最蔓延。 阳光散去了，还会再出现。小雨点又似纷纷似水乱， 小雨点就站低泣的困倦， 小雨点携了依依的眼泪到嘴边，令悲哀的吻别心着。 成龙加上何合内保自己呢一首午夜吻别前，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 吹偏东的强风，离岸和高地就会吹烈风，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为29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是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海有涌浪，下周初至到中期天气是持续不稳定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9%。 再次提提你，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 你我自梦梦又一年，寻梦里盼望你我依然，望晚星困倦散落昏暗的光线，如像今天眼泪偷偷暗示，脑海总是无限痴痴，无尽爱意盼望与你相连，但我给岁月印下一颗沧桑脸，描画得失背后身经百战。愿你知世事每时失去了预算，要接受的一刻哭笑难辨，就算某日某夜是谁经过了巨变，也会快乐地怀念昨天。爱未变，尝尽每次变幻，每每失眠，让这张印象往事依稀的嘴脸，怀着一腔眼泪伤心转转。愿你知世事每时失去了预算，要接受的一刻哭笑难辨，就算某人某夜是谁经过了巨变，也会快乐地怀念昨天。愿你知世事每时失去了预算，要接受的一刻哭笑难辨，愿你记住往事就如一切也 但是我们有小凤姐的这首《双城记》，但今天全部带给你的都是同一个作词家的手笔的歌曲，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是哪一位呢？ 望着每日每夜每月无端失落，仍未知心里为何，强忍给折磨，

時間亦都有限，咁希望可以往後嘅日子亦都可以多啲為大家揀選啦。咁啊，仲有大概30秒到咧，就會到上晝嘅5:30啦。我哋要先聽一節嘅新聞簡報啦。翻嚟之後咧，仲有一個小時嘅清晨爽嚟。雖然而家咧就係3號風球啊，但係都無損我哋喺空氣中相遇嘅。好啦，呢個時候咧，我哋一齊先聽5:30嘅新聞簡報。翻嚟之後繼續清晨爽嚟啊！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府高层官员今日将会出席升旗仪式，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政府说升旗仪式朝早8点在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外的金紫荆广场举行。仪式中警察乐队将会奏乐，并由歌唱家领唱国歌。特区政府纪律部队将会在空中和海上敬礼。升旗仪式结束后，特区政府会在会展3楼大会堂举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发言人说7月1日的升旗仪式不会设立公众观礼区，警方会在金紫荆广场一带实施交通管制措施，到时只有持有效通行证的人士才可以进入。本港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2日超过2000宗，昨日新增2358宗个案，再多2名患者死亡。有7间院舍呈报个案，来自2间安老和5间残疾人士院舍，有192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涉及148间学校。卫生防护中心表示 ，BA.4 或 BA.5 个案继续上升，新增28宗怀疑个案，其中9宗本地个案未找到源头。中心说这种 Omicron 新分支病毒的传播力强，会尽快将患者送到隔离设施，家人都会送到检疫设施。俄罗斯召见英国驻俄大使布朗纳特，抗议英国领导人对俄罗斯领导人、政府官方代表和人民发表冒犯性言论，批评英国官员故意散播俄罗斯威胁使用核武的虚假信息，认为是不可接受，要求英国当局道歉。英国首相约翰逊日前表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女性，就不会向乌克兰发动战争，出兵是有毒男子气概的完美例证。普京其后回应说，英国前首相戴卓尔夫人曾经在1982年为了福克兰群岛发动战争，是女性发动战争的例子，认为约翰逊言论并不正确。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转到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前一日访问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佐科说，已经向普京转达泽连斯基的讯息，佐科没有透露讯息的内容，只是说准备好协助俄乌领导人沟通。担任20国集团轮任主席的佐科表示，印尼将会继续同俄罗斯合作。普京就说俄罗斯准备好满足印尼对化肥方面的需求。佐科和泽连斯基会面时邀请对方出席11月在巴黎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泽连斯基回应说，是否出席取决于届时有哪一个人在这里。教育局宣布，由于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财经消息，道指跌253点，报30775点；标普500指数跌33点，报37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报7.847，日元135.77，瑞士法郎0.954，加元1.288，人民币6.701。

道瓊斯指數跌253點，報3077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跌33點，報378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報7.847，日元135.76，瑞士法郎0.955，加元1.288，人民幣6.701，英磅對美元1.218，歐元對美元1.048，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62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806.9美元，卖出1808.04美元。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创新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正式落户香港， 是全国首个专为粤港澳大湾区而设的频道。 大家可以在 FM 102.8、港台网站 rthk.hk 以及流动程式 RTHK On The Go 或 RTHK Mind 收听。 大湾区之声正式启播，记得收听。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讲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时间嚟到早上嘅6:1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第五台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除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个3号强风信号陪伴你。3号风球现正生效啊！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0%嘅。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7月1号星期五公众假期嘅早上啊！农历方面咧就嚟到6月初3噶啦。星期五咧，当然喺呢个时段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星期五有我哋嘅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讲呢个话题咧，如果有仔女嘅，或者你个仔女比较细嘅，或者你有孙仔孙女，佢哋又处于呢个青春期嘅，可能你哋都会有啲担心嘅。讲紧系咩？仔女拍拖，这个小朋友拍拖，究竟咩岁数拍拖你先觉得放心呢？又或者又怕他们行入去情场的时候，他们会不会都有很多问题出现，又或者他有多面对不到的时候，又会怎样处理呢？作为家长真的很担心啊。今天呢就会有沈君豪医生跟大家讲解一下应该怎样处理。不如事不宜迟，请沈医生出场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到咗星期 五啊，喺呢一个嘅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省，你除咗有我钱佩佩之外咧，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啦、 啊！大家早晨啊！ 早晨早晨，沈医生啊，你又有小朋友啦，系咪、 嗯？ 佩佩咧都有三个嘅小朋友，而且咧我有两个小朋友咧都已经十几岁，有个接近二十岁啦。其实对于小朋友拍拖呢件事咧。佩佩一直咧都有啲担心，特别系女孩子，我好惊佢识咗啲唔系几好嘅男仔，然之后就会带坏个女，甚至乎咧，会搞大个肚。其实面对子女拍拖，作为父母嘅应该点样做比较好啲？应该系俾佢任得佢做啊，定系要勒紧啲佢咧？ 系啦，呢个我谂正正就系各大父母嘅心态啦，即系你未做父母之前咧，你就唔会有呢一个咁样嘅。认知啊，又或者呢啲担心嘅，但系当你为人父母之后呢，其实不知不觉嘅啊，咁就会有呢啲咁样嘅恐惧啊，或者焦虑啊咁样。当佢尤其是系去到一啲青春期啊，我开始对异性有兴趣啦，开始咧话啊呢、這个男仔嗰、那个女仔咁样啊，咁啊自自然咧，我哋心里边咧就有啲咁样嘅谂法就会出嚟。不过咧，即系要去处理咧，确实啦吓，系好有。好複雜啊，同埋好有難度啊，唔係咁容易，即係唔係話可以有幾個定律咁樣咧，咁就唉、哎、搞掂曬啦咁樣。其實咧都係好睇當時嗰個情況啦，更加要睇咧就係、是、即係父母本身同埋子女之間 關係、 那個、關係建立成點樣的。即係如果你話本身個關係建立得唔好嘅話咧，去到嗰啲位咧，其實就一觸即發咯。 嗯， 啊，亦都仔女亦都唔會選擇咧係去到。同你分享啦，更加未必会即系走去听你讲啲乜嘢啊咁样。咁如果系咁嘅时候咧，通常我哋见到父母咧就系、是、会越严厉啦，越即系个关系搞到越僵啦。咁嗰个时候咧，其实就系、是比较多问题啦，甚至系有一啲情绪行为问题咧，无论子女又好，无论家长又好，都见唔少啊。因为呢啲咁样嘅冲突啊，因为呢啲咁样关系上边所谓破裂啊。咁咧，所以其實嗰、那個其實，如果你話單講呢一個嘅 topic 啦，咁其實更加要深入講嘅咧，就係本身嗰個父母同埋子女之間嘅關係嗰個建立，應該係點樣慢慢慢慢去就住呢一個目標啊。當我哋見到有子女已經係即係踏入緊個青春期，就喺早幾年開始咧、其實應該話由細開始咧，慢慢慢慢去建立啦。然之後早幾年開始慢慢去灌輸一啲。概念啊，或者一啲即系我哋所担心嘅嘢啊，慢慢慢慢灌输俾佢。 嗱，如果屋企可能家庭一向都好和谐嘅，相信即系问题系唔大啦，系咪？咁、如果父母本身可能感情已经唔系太好啦，其实会唔会更加直接影响子女对呢一个嘅拍拖或者恋爱嗰个感觉系完全系可以唔同嘅咧？ 绝对会啊，绝对会，即系我哋都见唔少咧。即系其实父母个关系、父母嗰个相处，同埋咧即系同子女之间个关系咧，正正就系形成咗子女好多时候咧，点样睇自己啦，点样睇关系啦，点样睇个世界啊，自己嘅未来啊，一啲嘅蓝本嚟嘅，一啲嘅蓝本嚟嘅吓。咁、如果佢自细已经浸淫喺一个哦，原来婚姻关系系咁样吵吵闹闹啊，或者互相指责。互相批评咁样去大嘅话咧，其实佢对婚姻嘅观念咧，亦都未必话会咁完全有信心啊。咁、甚至有啲再比较极端啲嘅，即系可能单亲啦，单身家庭啦，咁、可能即系父或者母咧，都不时会喺个子女面前咧去数对方嘅不是，即系一啲佢前夫或者前妻嘅不是啊咁样。咁更加呢啲咧，我哋见到唔少咧，就系、是、令到嗰个小朋友一路成长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唉，男人又或者女人其实都即系唔可信嘅、婚姻咧，其实真系好脆弱嘅、咁亦都系好多时候会伤害自己嘅。嗱、呢啲咁嘅观念咧，一路印喺个心嘅，其实当佢印喺个心嘅时候咧，就影响佢一路成长、交朋友啊，佢自己点样睇自己，点样睇关系嗰、那个信任啊，嗰样嘢咧，咁亦都好影响佢将来大个对一啲婚姻观或者佢拍拖嘅时候佢嗰个行为或者佢啲谂法啦、咁样。 嗱，咁就听你咁讲啦，我都认识好多啲夫妻嘅关系。 關係咧，其實可能即係已經喺一段好長嘅時間咧，都可能係唔係太好啊。咁有好多人咧都話，為咗子女咧，可能即係佢哋會選擇就係等子女大咗先至會選擇分開啦。其實喺咁嘅情況下，其實會唔會影響小朋友係更加多咧？ 两睇呢个真係，但係呢肯定就係有影响㗎喇。即係你諗下，如果个关系本身已经諗住要离婚啦，即係去到咁嘅地步，但係呢勉强一齐啦，咁为咗仔女啦，希望俾一个完整嘅家佢啦。其实呢我哋都知道完整嘅家唔係一个淨係即係淨係嗰个 physical， 即係嗰个 纸板公仔咁企喺度㗎嘛。 即係家人咁影相齐齐整整，唔係淨係咁简单啦。其实子女慢慢一路大，其实好敏感㗎喇，已经对于一啲情感交流啊，你哋嘅沟通系点啊？你哋嗰啲，譬如话可能互相对大家嘅态度啊，或者一啲语气啊，其实佢哋已经好感受到噶啦。究竟个关系系点样？好多时候我哋见到咧，有一啲嘅即系父母啊，咁嚟到诊所就系啊，我婚姻唔好啊，好多其他唔开心啊咁样。咁我问佢，咁你即系咁点解即系都会选择一齐咧？话为咗仔女咯咁样。咁点啊？你仲有好多年会相处，仔女而家都仲系细咁样。咁佢就话冇啊，咪尽量唔讲嘢咯，唔沟通咯，就唔好令到大家嬲啦咁样。咁啊，总之即系大家尽少接触咁样啊。咁其实你谂下喺屋企里边，你个小朋友观察到噶嘛？咦，点解净系同我讲嘢嘅？点解净系同阿细佬讲嘢嘅？点解你哋两个自己唔沟通嘅咧？咁样啊，其实佢哋知道噶。咁所以喺咁样嘅情况长大咧，你估佢哋会唔会感受到父母嗰种嘅互相嘅爱或者温暖咧？其实喺我哋讲紧一啲心理学下嚟讲咧，其实一个小朋友个心灵成长咧，系父母嗰个关系咧系其中一个基础嚟嘅。即系如果佢见到屋企父母彼此咧系个关系好稳阵嘅，亦都佢哋之间好多交流啊，好多嘢同一阵线啊，好多嘢咧系互相有倾有讲嘅时候咧，佢会觉得呢个屋企温暖啦、安全啦，咁亦都令到呢一个咁样嘅关系咧，亦都俾到佢一种即系成长嘅时候咧，对于关系嗰个睇法、嗰个观念咧，系比较健康同埋比较正面咁样去到一路建立咯。 咁啊讲紧咧，即系父母之间可能即系要为咗子女嘅时候，都要互相好好咁样去互相去迁就啦，互相去爱啦，咁啊令到孩子一个正确嘅一个嘅家庭啊，同埋恋爱嘅观念啦。咁但系咧，真系即系讲就容易，咁啊即系做就好困难啦，系咪？咁啊再加上即系如果小朋友系处于呢个青春期嘅阶段，又开始扮靓咯，系咪？咁咧你又开始好担心，可能咧又会出下街咯，又唔话俾你听佢同边一个细声讲大声笑，哇！你就真系个心担心到不得了啊！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就其实讲紧呢一个问题，我哋都要选择啊，都要抉择咧，就系、是、究竟有啲咩系最重要？因为我哋睇到咧，其实我哋一要面对啲问题咧，其实好多叫做引申出嚟嘅担心忧虑咧，就油然而生噶啦。即系谂紧，好似头先贝贝所讲啦，唉、哎，佢会唔会点咧？佢会点咧？ 灾难式咁 后果又点咧？系啦，一路咁样转落去，跟住咧自己嘅一啲规范啊，又或者规矩咧，就会变得好严格啊，甚至严苛嘅。跟住同个子女咧，就会好多嘅吵闹啦，甚至关系即系都好影响啦。咁样喺呢个时候咧，我哋首先真系要问自己啊，喺所有呢啲事发生之前咧，要问自己，我哋究竟最着重嘅系啲乜嘢先？系啦，咁要 prioritize， 要分先后次序咯。当然佢哋嘅安全，佢哋嗰啲即系道德上面，咁梗系好紧要啦。但系有冇嘢再紧要过呢一样嘢咧？我相信就系嗰个关系啦，即系父母同子女个关系，一定系如果嗰样嘢破裂咗嘅话，其实你所有担心佢安唔安全啊，佢点样啊，已经系冇效噶啦，已经唔关事，因为佢唔会同你讲噶啦，吓佢同出边啲人讲噶啦，佢你系最后嗰个知嘅，应该可能到时啲朋友啊、老师啊，佢话翻俾你听嘅，唔系你自己知嘅，咁呢个就系好唔想见到嘅事，所以咧，如果我哋面对啲问题，首先自己嘅处理，首先自己要 prioritize 咗先，问咗自己咩系最紧要，如果个关系系最紧要嘅话咧，你个所讲嘅嘢啊，所谂嘅嘢啊，所做嘅嘢咧，全部都系围绕呢一个目标为第一嘅。咁当然啦，即系唔系话要纵容佢啊，唔系话咧，即系佢做乜我都迁就啦，我都认同啦，咁样绝对唔系咁样，而系咧，我谂我哋嗰个好紧要嘅一个观念咧，就系我哋凡事 都要唔好同佢拆天啊，或者破裂啊、硬碰啊咁样，而系尝试咧多啲聆听佢，多啲明睇佢个角度咧，明白究竟佢呢一个咁样嘅阶段，佢需要啲乜嘢咧？又或者佢所谂嘅，或者佢所追求嘅系啲乜嘢咧？咁我而咧慢慢嘅了解佢心态啦，同埋佢真系佢所做出嚟嘅行为啊，咁样咁先有得倾嘅。咁有时咧，可能佢喺你面前，如果你好硬嘅，咁啊咩都唔俾做嘅，咁喺你面前可能真系都会应承嘅。咁但系其实佢翻咗学放学，咁有啲课外活动，佢中间做紧乜，其实我哋未必掌握到嘅，我哋都未必知道啊。咁所以咧，有时太过即系谂住自己系掌控之内嘅嘢咧，其实系好多时候系超乎我哋想象可以发生嘅嘢啊。咁所以咧，宁愿保持个关系，同佢有沟通。咁佢发生乜事，佢遇到咩问题咧，佢会同你讲嘅话咧，大家仲有商有量。咁最多有时我哋有啲底线啊，咁我哋可能一早同佢讲定先。即系呢啲咧就系我哋即系好着重嘅嘢嚟嘅。我都希望咧，你都考虑清楚啦。你都要注意啦，譬如话出街咁，我哋担心啲乜嘢啊？又或者几多点翻嚟啊？嗰啲咁，大家去有好嘅沟通先咯。如果你都认同啦，咁大家咪一齐去做咯，一齐去经历咯。咁最紧要咧，即系唔好去到好似个关系为咗我哋嘅规矩，为咗我哋所有嘅焦虑喺脑入边嘅焦虑咧，而破坏晒，咁啊最不智咯。 咁其实咧，我觉得咧都应该要回想一下自己年青嘅时候嘅，可能咧自己年青嘅时候都系咁。上下情窦初开嘅，咁我觉得可以同佢分享一下自己年轻嘅时候拍拖嘅一啲嘅经历啦，咁又开心又唔开心都同佢分享一下嘅时候咧，咁佢就会明白啊，其实原来我行紧嘅路同妈妈行紧嘅路或者同爸爸行紧嘅路都系一样噶、哦，咁佢就愿意同你打开心窗讲佢自己嘅心里边嘅说话咯。 冇错啦，冇错啦，呢个咧亦都系好好嘅叫做新教啦。咁当然咧，即可能都适当地过滤下啦，有时我哋自己。系咪有啲 唔好嘅嘢就删走佢啦？ 咁样咧就可能都唔好太过系啦，太过即系叫做放大佢啦。咁可能即系将一啲比较好嘅过往啊、往绩啊，咁咧同佢分享啊，咁样咁咧其实就即系希望俾佢有唔同角度嘅体验咯。呢个小朋友唔同角度嘅体验啊，咁啊有啲乜嘢有倾有讲嘅，咁啊最紧要啦。 咁但係呢如果返嚟个小朋友话俾你听佢嘅另外一半拍拖系同性嘅。佩佩呢就冇呢个问题嘅，佩佩都好开放嘅，只要佢喜欢就得啦。咁但可能都真係有啲朋友都会有少少即係疑惑啊，或者有少少会觉得唔舒服嘅。咁作为父母应该点样处理呢？ 系啊，呢、這个我谂系好个别家庭嘅即系考虑嚟嘅，好多唔同因素啦，即系无论你自己即系自己啲观念啦，自己各样嘅谂法，甚至有啲信仰上边嘅一啲考虑啊咁样吓。咁当然个个家庭唔同啦，咁但系我谂都系嗰样嘢啦。咁回归翻都系要同佢同步先咯，同佢同行先咯，有啲乜嘢要同佢讲清楚。其实个决定权佢咁大个啦，其实都系佢自己嗰度啊。咁我哋都冇可能系控制佢嘅生命，控制佢条路噶嘛，系嘛？咁所以咧，同佢讲咗好多，甚至同佢分析咗好多，佢咁样做嘅时候咧，有啲咩后果？嗱，咁如果个后果佢系觉得承担到嘅，包括父母会即系好伤心啦，又或者其他人会点样睇啦，又或者有啲乜嘢可能佢将来会遇到嘅嘢啦，同佢分析晒啦。咁如果佢都系选择咁行嘅，我哋都会支持，我哋都会陪你嘅。咁、但系咧就预咗会有呢啲咁样嘅后果会出现嘅。咁、如果佢自己分析过啦，又或者问下啲朋友又好啊，又或者其他佢都信得过嘅长辈啊，咁样去到慢慢将佢自己嗰一套嘅观念咧，慢慢去叫做调节咯、调教咯。咁去到一个佢自己觉得都可行嘅方法咧，咁起码父母都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可以同佢一路同步同埋同行咯。咁呢个系最紧要 嘅。咁我相信咧呢一样嘢都可以套用喺呢一个嘅性观念上边嘅。咁我哋成日讲咧，即系话要教佢点样即系避孕啊。咁呢啲话题其实作为父母系好尴尬噶嘛，都唔知点样讲，但系咧又好想佢一定要识，但系佢识咗之后，好似我鼓励佢做呢件事咁样，真系好 两难啊。咁但系我觉得有时系抱着一个开放嘅态度去同佢讲解，即系好似头先沈医生讲，如果万一发生咗呢件事之后，嗰、那个后果你可唔可以承担得到？反而系用个后果嚟话翻俾佢听，如果你做咗之后，你能唔能够承担到呢个结果，令到佢自己有个反思？我觉得呢个方法系会更加好咯。 是啊，冇错。所以呢，因为有时年轻人呢，有时太过即係点讲，沉醉喺嗰个感觉里面啊，又或者做咗一啲比较即係冲动嘅行为啊，咁样。咁佢哋可能冇乜諗过太多后果㗎、有时可能发生咗啦，佢哋原来会咁㗎，咁样。咁到时已经太迟。所以呢，我哋所谓经历过好多唔同嘅嘢啦，亦都俾佢哋年长嘅时候呢，有呢啲经验呢，同我哋分享一下囉，又或者有一啲嘅我哋所知道嘅一啲个案啊，又好啊，又或者其他亲戚朋友嘅有啲嘅 经历， 听过嘅经历，咁都可以分享一下嘅。咁其实又唔系话要点样比较，不过咧即系借前人嘅一啲经验咧，俾我哋有更多智慧咁去处理我哋自己嘅事咯。 嗯，好啦，收到晒啦。咁啊，佩佩嘅大仔其实都已经拍过拖，所以咧我已经好明白你今日讲呢个话题。咁但系咧都系会担心嘅吓。咁啊，今日咧唔该晒咧就系沈医生嘅，下星期同样时间我继续就住唔同话题继续探讨下啦。拜拜， 好，拜拜。 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嗰啲啦，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亦都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啦吧。今日咧就系呢个星期五一个公众假期啦，咁希望大家咧今日咧都会有一个愉快嘅假期。不过要提你，听朝早唔好忘记我哋嘅约会。准时5:00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嘅清晨上嚟，我希望喺空气中再次同你相遇。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3号风球现正生效啊！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6: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随住强烈热带风暴浅巴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珠江口间中有大骤雨和猛烈阵风，本港离岸和高地吹强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中午前维持，随后会否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要视乎浅巴的发展和本港风力变化。教育局宣布，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尖沙咀发生凶杀案，一名23岁姓周的女子被发现倒毙在一间酒店房间，警方拘捕死者的28岁前男友调查。油尖警区助理指挥官贾锦林表示，女事主的妈妈昨天下午到黄大仙警署报案，表示和女失去联络。挨晚的时候，涉案男子和他的法律代表前往警署，表示和失踪人口案有关，期间向警方提供一张酒店房卡。警方夜晚抵达房间调查，发现死者浸在厕所浴缸。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全身有30多处刀伤，其中心口左胸前有8处被刺伤，喉咙都有刀伤，相信是致命伤，死亡时间不超过24小时。警方在现场发现一把长27厘米的刀，相信是涉案凶器，将会循感情和金钱纠纷等方向调查，案件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马尼拉出席菲律宾新任总统小马可斯的就职仪式，并与小马可斯会谈。